最长度攞攞嗱有个有个攞好多分嘅方法就系即系博长条路啦 ，longest row 咁样样。喂，但系咧，即系你即系明目张胆去搞建设嗰啲人咧，通常都会俾人搞鸠嘅。点解咧？ 有个玩家想整个 longest row， 我哋一定要夹粉去折鸠去会嘅。 折鸠佢点样做咧？就系咁喺度 build up 自己 army 啦，系咁喺度抽卡啦， 系啊，或者自己起落去同佢斗撞。 咁呢个呢个游戏咧，嗰个教训咧就话。俾我听咧，即系如果你明 咁着迹， 系啦，即系你做建设，尤其系做一啲咧叫做系帝国主义啊、殖民主义嘅建设，就唔好咁着迹。喂，尤其系你自己本身嗱，我哋头先讲嗰样嘢就系其实嗰、那个你嗰个外你嗰个人民币系嘛，你个货币有冇人相信嘅、 嗯？ 第二样嘢就系你有冇咁嘅军事实力？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啦，嗱点嗱，就算系大陆啊、 嗯， 你去发展非洲都好。你去揾边个帮你去补路啊？揾边个帮你去做呢啲叫做系呢啲保镖啊咁样样啊？ 你唔捻细谂噶啦， 嗰、 那个 系嗰、 那 个黑水公司嘛？ 系啊， 即系而黑水公司系阿蔡东豪嘅前老板 高振顺， 高振顺佢有份去扯皮条扯翻嚟噶嘛？ 系 原来 所以咪卖鸠咗呢个立主场去。 喂，黑水公司佢之前帮美国佬帮美军做嘢嘅，而家认钱唔认人，去帮你大陆佬做嘢。点解会帮你大陆佬做嘢？唔系因为认同你嘅软实力，唔系因为中国好伟大，纯粹系认钱唔认人。 唔系，同埋咧， 但系、即系如果佢系即系佢个 loyalty 或者佢个忠诚度纯粹认钱嘅话，咁佢总会有一日。佢都可以因為錢去認翻美國而唔認你噶嘛？ 唔係，同埋其實依家亞投行嘅成立咧，都令到有個即係亞洲嘅軍事嘅一個轉變啊，就係、是、最近依個美日嘅會面啊嘛。係 啊， 咁啊，其實喺依、這個即係佢哋即係大家都知道二戰之後啦，即係美其實日本嗰、那個國土嘅定義咧。是根據佢戰敗嘅條約啊嘛， 係啊， 即係已經係劃分哦，你有幾個島係歸你，嗰、那個已經係局限啦。但係點解仲日本仲有沖繩同埋釣魚台呢？其實因為係來自於呢個美日安保條約啊嘛，係、嘛？咁先佢先可以有所謂嘅有效嘅行政管理權。 其實唔止啊，仲有呢、這個即係日本海裏邊咧嗰個築島定獨島啊，係 啦 係 啦 係 啦，亦都係即係亦都有同南韓 有 爭 議 嘅 咁啊。係啦， 咁但係依家就係個美日安保又有唔同啦。以前美日即系日本被话呢个自卫军咧、自卫队咧，就系、是、其实系要日本嘅国内啊嘛。但系依家最近就唔同咗啊，佢美日安保咧就系话依个有所谓南即系朝鲜事态法，佢哋会加一个朝鲜事态法、就是，就系就即系朝鲜半岛有事嘅话，日本都可以派军出去。 嗯， 然后连同就系美国喺其他全世界唔同地方系需要有人帮援助咧，都可以由呢个日本自卫队咧去参与嘅。咁、即系你就系变咗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你名义上宪法上面冇所谓正式嘅军队化啦。咁、但系问题嘅，实际上你已经可以全球通行噶啦，有住美国美日安保条约嘅话。 但系问题，美日安保条约佢早喺呢个布殊打伊拉克嗰阵先有先例噶啦嘛。 但系佢系做维和部队。 系啦，咪但系问题维和部队你实际上咪有武器。 但系问题佢唔可以主动出击。但系今次唔同咧，就系、是、呢个朝鲜事态法咧，就可以直接去朝鲜，有乜嘢事你自己可以话事，就直接去朝鲜噶啦。 但系咁搞落去嘅话，喂，第二场中甲午战争就出现噶咯。今年系中甲午战争120周年。 同埋嘅就系头先讲到就话泰国要建运河啊嘛。 系啊。 但系泰国建运河你要经过南沙啦，即系越南对出海面啦。嗱，依家又话喺所谓填海做一个军舰岛啊嘛，中国想咁又同呢个越南又有呢、這个边界嘅冲突啦， 唔知越南其实菲律宾而家都讲紧呢一样嘢，因为你嗰条航道咧系经过菲律宾噶嘛，咁菲律宾会话喂大佬你咁样划界划到我连海都冇得出，喂咁好恶啫，大佬 我明明岛国嚟嘅，但我就冇捻得出海嘅， 系咯， 唔系咁除咗头先你讲嗰样嘢之外咧，其实美国同埋日本咧，其实不嬲，其实喺即系贸易上面都想重振个 TPP， 系啊 TPP。 咁所以其實就係擴大自己嘅即係 跨太平洋嘅貿易協議。 咁呢個好明顯啦，又係其實邊個即係其實係排擠咗呢個 TPP 咧？咁除咗中國之外，其實 連越南都有加入啊。 係啊，